百六十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移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68点，升699点，总成交金额90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4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元，升15元；阿里巴巴93.8，升7.5毫半；美团177.3，升13.2；京东集团246.2，升24.4；比亚迪股份262.2，升3.4；盈富基金20.5，升7毫；中国海洋石油10.82，升5毫；中国平安46.4，升2.3毫半。友邦保險77.7，升3.5毫半；快手73.75，升4.7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5，英鎊9.294，瑞士法郎8.154，歐元5.482，加元6.081，新西蘭元4.902，歐元7.85。每百日元對港元5.74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9点，升165点；港金报165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69美元，卖出17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所有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已經取消咗，除咗九巴路線 P960 同埋 P968 之外啦，所有嘅鐵路同埋巴士服務都已經回復正常。不過啦，由於風浪比較大，呼籲小輪來往屯門至到大澳嘅渡輪服務係暫停噶。咁就係因為風浪比較大啦，呼籲小輪來往屯門至到大澳嘅渡輪服務係暫停噶。而家各條隧道嘅出入口啦，同埋主要幹道嘅交通大致係暢順。封路方面啦，提一提大家啦，喺油塘茶果嶺道有渠務工程。茶果嶺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交界嘅慢線係封閉咗噶。另外，石蔭同子街有水管急收，介乎禮石樓至到北葵涌街線呢一段啦，仲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揸車朋友經過啦，請小心留意啦。最後要注意嘅就係今晚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47，聽朝早日出時間早上嘅6:04。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係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噶。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8月26日，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泳儿、施康桥、云浩影、张天颖，以歌曲鼓励青年人为未来奋斗。约定你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会无理由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要用未来答辩，回头望起点，从未担心雨天，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心念，孩子难忘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梦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梦者启前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重建。 开始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啦，首先听过一首是非常之 warm，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的 warm version， 今日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嘉诚，而主唱部分是有曾比特、泳儿、陈明喜、卫斯、洪座星、严明熙、谭嘉仪、曾乐彤、陶玉伦、姚卓菲、艾莉和陈伟璇的。 8月25号星期四啊！ 哇哇咁快星期四啊！ 开心星期四系嘛？ 系啊！ 每一日都话开心啊！嗰日 开心啊！听日咧就礼拜五啦， 哇！ 跟住后日礼拜六啦，咁我后日放假咯。 跟住再嗰日就礼拜日啦，跟住之后你又翻工啊！礼拜一，哎哟， 好伤心、 啊。我想问咧，你有冇谂过咧去马拉松啊？ 我其实咧讲真啊吓，我认真嘅，我中学嘅时候系跑长跑 嘅，系咩？ 系啊，我中学嘅时候跑长跑跑咗三年啦，中二跑到啊唔系跑系、啊、三年啦，中二、中三、中四跑咗三年，咁啊嗰阵时就最高纪录都系跑10K啫，但系就唔系话跑得好快咯，所以冇参加比赛咯，都冇话去参加嗰啲每年。到嗰啲馬拉松嗰啲城市咯， 但我想講呢個馬拉松唔係跑馬拉松，係體驗馬拉松。我諗住睇下你會一路講幾耐咧咁 啊？冇喎咩啊？其實係嘅，呢幾年好，我發現係好興每年都好似有啲咁嘅嘢嘅，即係嗰啲電影馬拉松就係所謂會將一個系列嘅電影咧， 一次過就播翻曬啊！ 你以前冇呢啲嘢啊，因為你以前啲電影係唔會做咁多集啊嘛， 以前最多啊。 回到未来咯， 唔系嘅，都有嘅，即系以前你八十年嗰啲就难咯，即系 我 哋 阴阳路，阴阳路系最值得做呢一个 阴阳路最好 嘅咩集啊，大佬， 唔系佢本身系要睇好多集啊，一次过，我当你一个钟一集啊，你都睇 十几二十集 啊，好似有十几，后屘都唔系即系戏院上啦，已经系、 啊、 即系电视电影嗰啲咁噶啦嘛， 即系阴阳路有呢个电影， 睇到 有 阴影啊，阴影路啊。 翻到屋企都真系觉得自己撞嘢。 细个有嘅，魔界有嘅、 啊，魔界 魔界有细 啦， 都细个啦。我哋中学嗰阵时啊， 都系 啊， 唔系魔界都哇，佢一套三粒钟啊， 系啊，三套都九个钟啊。 如果仲要系讲紧未计呢一个嘅 哈 比人， 嗰时 未 哈比人， 连埋后边哈比人一齐做一个马拉松。应该 会想死 一整日啊！ 跟住另外哈利波特都有噶，不过佢就唔会一日过咯。 哈利波特一定冇可能一日过 啦，你加埋都应该唔止。 哈利波特 八集啊嘛， 八集系因为最尾分上下部，啊、即系八套， 一 套两 粒钟多啲， 十 几粒钟，差唔多一日噶啦， 冇可能、啊。 你仲要中间可能预少时间俾大家去洗手间啊，食少少嘢，休息一阵，真系睇足一日。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呢啲系细个嗰阵时会有啦，咁嗰阵时。叫做冇即系睇戏唔系真系要有钱，因为未出嚟做嘢啊嘛，咁唔会咁样样去睇一咁样一次过啦。 系系系。 咁跟住最近咧有咁嘅机会啦，叫做因为你又要嗰你要对成个系列都真系好有爱咧，你先会考虑呢件事啊嘛。 系啦， 即系嗰啲恐惧斗室做一个马拉松，其实我真系唔会睇咯。 好痛啊！我觉得 我应该真系唔会睇啦。咁 睇成十几二十粒钟都系睇住人哋啊！ 我想我应该去到后边，你应该冇感觉噶啦。 I wanna play a game 咁样，第一集好多个 game 啦，咁样 又一个 game 啊！你第一个钟第一集可能觉得哇好恐怖啊，第二三集开始 麻木咗， 去到最尾你已经。不会再惊啦咁，因为最近新世纪福音战士咁，佢就又系有一个咁嘅马拉松式啦，即系好衰嘅新剧场版，新嘅剧场版会系咁，因为佢最后嗰、那个即系中篇就即系推出啦，因为最 Q 破中四套啦，咁中就终于都出啦，咁跟住好衰嘅就 系、 是、以前就会想试下体验下，哇喺戏院马拉松式咁睇，梗系好正啦，到而家得好得未有咁嘅机会啦，就会犹豫啦。 顶唔顶得顺咧？咁样 你真系会谂，究竟哇！真系叫风战士，都两个钟一套啦，都 系 八个钟啊， 八个钟。其实咧，讲真啊吓，可以接受嘅。我觉得你叫得马拉松啦，你唔系八粒钟就唔叫马拉松啦。你而家套长啲嘅电影都三粒钟啦，系咪先？ 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入门级啫，但系我觉得都大挑战嘅八粒钟， 因为真系叫风战士。你要谂下， 多咗文戏嘅咁啊！ 你要睇，你要谂下聚嗰一套，即系第一套，其实都之前嗰啲上晒嘅、出晒噶啦。咁聚就我冇记错啦，佢就系将当时电视版最 original 嘅 头廿集、 25、26集咁样，佢就变成咗新剧场版嘅第一套剧场版。佢将佢浓缩咗，同埋有啲改动，因为后面破 Q 同埋中应该系发展咗另一个故事线，同当年嘅电视版 系冇关系嘅。 有关系，但系佢行咗另一条线咯。 哦、okay, 大概因为 平行时空， 因为已经系啊平行时空嘅你当，因为已经推出咗啦，咁所以其实大都唔会系一种剧透，就系、是、总之类似咪有个郭城李美同埋明日香，即 系 有呢啲角色啦。 系啊，睇嗰啲片成日都见到呢两个角色。 例如咧， 咪新世纪福音电视咯、 哦，因为我见话成日啊嘛。 我成日睇噶嘛， 系、 啊， 哦 ，OK，OK，OK， 同埋睇嗰啲模型嗰啲咯，系啊， 通常都系凌波丽嘅模型，同埋我哋同事都台边有几只， 系啊， 咁即系话，郭城李美同埋阿明嘅香，佢另外 start 咗一个新嘅组织，叫做 SEED 啊，好似 SEED， 总之就系同原本嘅 NERF 系对立咁啦，我知道就 系 咁多啫，咁我因为未睇啊嘛，全部都， 系， 咁即系佢开咗另一个故事线咁。咁所以我都幾鍾意呢個系列嘅，咁但係我真係唔知頂唔頂得順嘅。 我覺得呢我覺得可以小試牛刀先嘅，其實呢個唔算嚴重嘅，因為呢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早幾年呢最癲係點解會興起呢種馬拉松式睇電影呢，咪就係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呢，咪好多集㗎嘛，跟住然後呢佢去到後尾嗰啲咩中國之戰嗰啲呢，佢要俾人哋睇返一次過發生咗啲英雄點樣集結啊，個故事线啲脉络点样嚟咧？佢咪搞咗几次嘅马拉松电影噶嘛？你谂下，佢哋嗰啲英雄电影都成两粒钟一集起跳，长嗰啲两粒几三粒钟啦咁样。 但佢由即系第一个 Avengers， 即系阿 Captain America 嘅第一集开始， 佢由 Iron Man 开始啊，定系唔系？佢由 Hulk 开始啊 ，Hulk 系讲紧2000几年嘅时候噶啦， 嗰套开始 早期噶啦， 然后全部每一集都有， 每一集播晒 Iron Man 啦、雷神啊、Captain America 哇， 全部一次过播晒，咁然后佢仲要即系当年唔系一日啦，你冇可能一日播晒先啦，首先就系、是、佢好似唔知分咗。两日定系三日咁样分批播晒嘅，每集每次每转都睇十几粒钟啊！ 因为其实如果即系我撇除剧场版呢、這个咧，你啱啱讲，譬如超级英雄电影咧，我入去戏院睇最新嗰套之前，我自己都有做功课重睇翻晒咁多集戏嘅，之前有多啲时间嘅时候，因为你知道翻个故仔嘛，咁但系咧，我发现呢啲你一日咧系有个 limit 嘅，因为你始终电影佢哋嗰个起承转合成个故仔个结构。是有时会差唔多㗎嘛。 嗯、 我嗰时最记得就係睇哈利波特都係咁㗎，一日睇两集好顶盡㗎。因为嗰两集你已经攰。 真係攰。 同埋你大概都觉得好似都差唔多㗎嘛。 即系神秘的魔法石，同埋第二集系 消失的密室。 系啊，其实你个起承转合一样，都系咁样。其实你超级英雄电影好多都系噶嘛。 系噶系噶，即系都系讲啊个超级英雄点解会变咗超级英雄啦，跟住然后就遇到佢第一个反派啦，跟住然后遇到佢人生低潮啦，跟住又打赢咗佢人生低潮，就打赢咗个反派啦，跟住然后佢又冇咗个女主角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好你不断重复地咁样睇呢个 pattern， 其实你会有种疲劳喺度噶。 系啊系啊， 即系哪怕古仔再好，演员再好嗰啲都唔关事，纯粹。你会觉得又系咁样，又系咁样，又系咁样咁，所以我对于呢样嘢有一种保留就系咁解。喺屋企我可以拆开睇，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有机会可以做得成电影马拉松，而你唔会有一个重复嘅套路同唔会闷嗰套咧，就系阴阳路，每个鬼故佢都唔同嘅，因为 好想睇。如果有人搞。我会睇噶，如果有人搞阴阳路马拉松，一次过睇翻晒咁多集啊，大佬！喺农历七月，成个农历七月都搞，哇！ 不过咧，即系你唔系讲笑，即系我觉得有时呢啲好搞笑，我觉得呢啲电影马拉松咧，其实唔系 for fans 睇嘅，系 for 一啲失眠嘅人睇嘅， 冇嘢做。 因为咧，我真系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即系你知有时出街约咗 friend， 可能有啲天地更咁样啦，可能日头有嘢做出咗街噶啦，咁然后约咗个 friend 可能夜晚食饭，咁你冇理由翻一转屋企咁傻猪噶嘛，咁跟住然后就会去谂住即系条街又热，咁唔知点啦。嗱，我讲完可能会俾人闹，话我好奢侈啊吓，但系嗰阵时咧，我系会天口庆嘅时候，我就会买张飞入戏院。 拣坐咯，时数最长嗰 拣睇啦，唔紧要啊，睇边套戏唔紧要啊，你 够长 够长， 系啊， 跟住就入场瞓觉。因为嗰排真系咧， 好唔尊重电影咯。 嗰排失眠，嗰排失眠， 好瞓啲咩？真系 好好瞓噶，你试下喺条街度卅几度晒，你两粒钟，跟然后你即刻行入去个好冷气旧嘅戏院。 但你嗰套如果系平平白烂嗰啲都得， 都得噶，都得噶，仲好添啊！你脚脚声都唔会有人闹你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瞓到脚脚脚咁，隔篱都听唔到嘛，佢停系听到啲砰砰砰砰啊嘛。 但系呢、這个，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嘅，即系你嗰个系对于你呢种咁样嘅人嚟讲有好处啦。另一样，我觉得马拉松式咧，对一啲人系执漏系好有用嘅。咩叫执漏嘅意思？就系一个系列可能横跨咗好多年，佢第一集嗰阵时喺电影上，可能你未入。你未出世或者你冇入場睇當年，咁、 哦、 你可以體驗翻，因為之前 Matrix 嘅第一集做咗個唔， 你未出世咩？ 出咗世啊，好似啱啱喺媽咪個懷裡當中， 你好大個添啦你， 係咪？我唔記得咗嗰陣， 梗係啦，第一集、哦， 即係千禧年係，但因為嗰時冇入戲院睇啊。即系你就会 miss 咗入戏院睇呢套戏嗰种感觉， 哦、 所以佢 4K 复修啊，好似、 嗯嗯， 我嗰阵时就真系先再买飞入戏院，仲要睇 IMAX 嘅嗰阵时，咁咧你就可以感受翻当年你错过咗噶啦，即系啲侏罗纪公园我从来冇第一集系好好睇啦，从来冇上戏院睇噶，每次都喺屋企电视睇咗。 有复修版噶， 系啊，就我就冇试过咯， 系啊， 就系我觉得呢个系可以攞嚟执漏，等你可以体验翻，因为都系嗰、那个有啲戏咧，真系你喺戏院睇同喺屋企睇就唔同啊。我觉得可以咁样执流咯。 我谂下，仲有啲咩可以同你马拉松式咁样喺戏院睇嘅先？ 冇啊！ 嗰啲咩算啦，谂 官人咯。 我又要，我再要。 有啲歌都可以马拉松式咁样听，例如佢啲歌嘅一个一个系列 天需要训练，海需要训练，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经纶，不需要自知，需要四，一需要二。多一个心， 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到一层层，无限仲一步步，够得够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579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282宗本地感染，再多9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0至108岁，其中5人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有5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共有70名院友需要检疫。学校今日没有呈报个案，而昨日下午呈报66宗阳性个案，来自51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疫情转趋严峻，预料每日确诊数字很快会突破10000宗，可能对医疗系统造成很大负担，呼吁市民要加强防范，减少大型聚餐或者跨家庭聚会，并且尽量多做检测。保安局表示，再收到2宗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求助个案，由今年1月截至昨日，入境处和警方共收到41名港人求助。根据执法部门获得的资料，其中23名港人已经确认安全，当中12名已经回港。至於其餘18人，6人身处缅甸，12人在柬埔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康文署宣布，西贡区厦门湾泳滩和三星湾泳滩的救生服务已经恢复正常。有关泳滩较早前因为海面大浪，令到救生员未能够乘坐船只前往泳滩执勤，而需要暂停救生服务。不过康文署指出，厦门湾泳滩现时因为大浪关系已经悬挂红旗，显示在那里游水会有危险，市民请勿在那里游水。日本警察厅长官中川阁宣布，就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的事件承担责任辞职，是至今因事件而下台的最高层官员。警察厅完成对安倍遇害当日保安措施的调查，公布结果，指出保安计划存在缺陷，以及现场人员之间沟通不足，是未能够防止事件发生的因素。警方并没有注意到有可疑人物接近安倍。中川阁表示，国家警察厅认为有必要根据新制度之下的新保安要求，稳步实施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他已经向国家公安委员会转达辞职意向，以改革人事安排，预料他的辞职会在明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接纳。安倍上个月8号朝早到奈良市街头发表演说，为自民党国会参议院选举候选人拉票，期间遭到枪击，伤重不治，疑犯当场被捕。奈良县警察局长亦都已经宣布辞职。

今个星期六下午5:50，旺角大球场，东方龙狮对和富大埔。 星期日下昼3:50，将军澳运动场， 李文对标准流浪。 紧贴港台电视32，一起支持本地足球。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你有冇试过同人闹交啊？ 其实我都真系好少咁样做，因为通常有啲咩拗叫都好咧，继续讲落去意思都唔系好大，所以会宁愿唔出声，等对方抒发完之后，大家冷静啦，先再谂下点解决啦。 沉默。我未在乎天叫地回望，已被你伤得铺天盖地，为当初的你曾投入到没有顾忌，但你太住我，返不了身，注定无望，注定沦落，注定如废人。 一首孔慧佳的派台作品叫做《废人》，是来自他的《哀伤五部曲》的第三部，而同他合作亦都有过去的作品都跟他一路拍住上的 Johnny， 而 Johnny 亦都是来自本地电子乐团 Cassette 的成员之一。 从前为何谁都可以摧毁我的躯壳，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开每分束缚，从前为何谁都可以修补我的触觉，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决独个寂寞，深灰色追击黑暗座。

接碰撞，身体交织，穿梭心思。 就由张曼芝嘅新派台歌，做关于前面，就听得出有一种浪漫氛围，一个浪漫嘅约会。有时候有啲嘢都系嘅，即系唔需要一晚做晒噶嘛。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礼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慢路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派远旅，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慢路低温，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蜜每日一小片比较错相识的气氛，我俩这天错约，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无论歌词 MV 都有一种传统嘅恋爱感觉。听我有 MC 派台作品《老派约会之必要》，近来呢位朋友嘅呢首派台作品都系一样啦 ，MV 亦都加入咗一啲怀旧元素。佢名字系谷文 ，Besides You。

车中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望真交通灯，不要博同情分，然后尽情地恋爱，受一些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探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手开刃。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给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个梦女人，粉身碎骨探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亦行，太过冬。 即会喺听日举行嘅内阁会议上获得接纳。安倍上个月八号朝早到奈良市街头发表演说，为自民党国会参议院选举候选人拉票，期间遭到枪击，伤重不治，疑犯当场被捕。奈良县警察局长亦都已经宣布辞职。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马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同它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傍晚六点，马鞍集结在南宁之东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康乐园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半春园。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半春园。另外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今日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航线都是暂停的。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方面，除了九巴路线 P960 和 P968 之外，其余所有的铁路和巴士服务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他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都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8月26号，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布志伦、Anson Bean、余宗尧、黄明德、邝星宇，以歌曲为青年人打气。

我是桃園。 是桃園。今天我們送音樂的嘉賓有陶陶黃天圖的，你好。 大家好，我是陶陶， 咪 陶陶， 终于见到面啦！ 因为之前我哋就有就咁读咗叫涛涛咁样，即系按住个音咁样。 嚟啊，边我啊，继续边我啦， 你咯咁样样，系啦，系啦，咁啊，但系我哋就叫翻即系陶陶呢个名嘅 T O T L， 咁我哋就我哋话即系我哋自己都好满意，系因为呢一个食咗落去系唔需要有任何加字落去啊， 完美啊，同埋我觉得系因为听佢嘅歌咧，其实我都之前有听过佢。好多唔同嘅作品，我覺得世外桃源呢四個字係好適合去形容、聽佢嘅歌嗰個狀態嘅， 係、即係好似 超， 係即係進入咗另外一個世界咁樣，短暫幾分鐘嘅時間咁。 我第一次即我都覺得好啱，因為我未試過用一個咁中式嘅角度去睇我嘅歌，但係而家我可以打呢個中式嘅市場， 係啊，即係 feel 到嗰個氛圍係點樣。 下首歌，下首歌叫《世外桃源》啦，就 係希望你中意呢一個禮物啦。 好中意啊，好中意啊。 係啦，咁啊，因為即係啱啱講過嗰樣嘢，就係即係聽你嘅作品會有一種係好似短短幾兩三分鐘進入咗另一個世界嘅感覺，因為你嘅音樂嗰、那個，我諗都係過去一路即係2020年開始 on the street 嗰啲咁樣咧，都係有一種感覺喺。里面是很贯穿很一致的，咁其实真系做歌嗰一样嘢，或者开始玩音乐，系咪再可以数翻再早啲时候开始？ 其实即真系玩音乐咧，但系未系 original music 嘅时候，其实我谂最早系我谂2018年接触真系写歌呢样嘢咯，但系到真系 release 就系2020年，咁但系。因為2018年之前，我係唔知道自己可以有呢個能力嘅，因為我係主要唱歌嘛，我覺得、啊、一定要係即樂器好叻啊，或者即由細到大係超級即個 history 好豐富先可以寫到歌。但原來我醒翻起，我細個咧已經會攞本日記出嚟咧喺度寫啲即寫啲詩，但係之後就諗翻，哦，原來以前啲人話吟詩作對，哇！嗰種詩 係 原來就係咁嘅意思咯，即你係可以寫咗個詩，跟住之後。好似嗰啲咩明月幾時有，都係之後啲人先編翻個曲俾佢噶嘛。哦，原來嗰陣時我已經做緊呢樣嘢，但係我記得我去到小學覺得太尷尬，我就搣曬我啲日記，跟住抌咗佢。 哦，即係冇留底啊！ 冇啊，好、哦、後悔啊！ 係去到咩嘢情況，你會覺得突然覺得呢個行為好尷尬而搣咗佢咧？ 自己睇㗎嘛，都係 好赤裸咯。唔係啊，好怕俾人翻，即係翻查到我啲，唔、哦、知點解可能滲去咯。跟住之後我就係啊，即係我真係搣曬佢。但係可能以前。系会写嗰啲冬天白茫茫落雪嗰啲咯。 哦，即系真系好似日记嘅谂法，即系嗰日发生啲乜嘢，见到啲咩。不过可能叫做有格式啲咁样去写。 唔系，都有啲情感噶、哦，即系小学嘅 小学嘅情感。 系啦，小学嘅暗恋男同学嗰啲情感咯、 哎。因为我就谂紧你有写低，如果你冇搣到咧，你揾翻出嚟，可能佢可以成为到你而家一啲即系 inspiration 嘅嘢，或者攞翻啲出嚟整啊嘛。 我真系好后悔唔面对自己。 其实仲记唔记得若两当时写过下嘅一啲嘢嘅，而家有冇印象？ 我而家印象就系嗰啲咩冬日乜乜乜嗰啲。 哦，咁啊嗰阵时就系即系叫做，而家谂翻原来嗰啲都好似一种创作咁啦。咁、但系你啱啱讲话自己中意唱歌，咁系咪唱歌就系即系由细到大就已经系中意呢一样嘢？ 系啦，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啦，但系由细到大都唔敢同人讲啦。应该系话我细个去到都系小学嗰阵时就开始 shame 自己，就全部嘢。創作又搣走啊，連唱歌都冇咁喺人哋面，咁喺人哋面前唱，即係覺得自己唱得唔好，係啦，咁就覺得哎，大班人好過我啦，跟住就唔想俾人覺得係發明星夢嗰啲咧，即係我唔知去到青春期真係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尷尬時段，係好 shy， 即係唔想俾人講呢樣嘢咯。跟住就收埋，但系自己一路都好中意唱嘅。 系，咁咪好可惜啫！你中意唱歌呢一样嘢，因为如果中意唱歌又唔怕嘅话，一般会即系起码玩一下啲学校比赛啊，跟住仲要同佢唱下 K 啊嗰啲。 中学都有升 con 嘅，系啦，中学有升 con， 但系唔会觉得自己系啲咩咯。所以我而家就真系好鼓励，即系好希望如果见到好似我嗰个岁数嘅女仔，我就会话唔好怕丑，冇人理你噶，你中意唱咪唱咯。 跟住佢话吓冇人理我噶，我出嚟做咩？ 我真系想有人理我啊！ 即係我好想佢哋即係大家面 大膽啲可以， 係唔使咁薄咯，真係 OK 嘅，係。 但係對於你嚟講，有冇一個好似你想成為嘅人咁，即係鼓勵你，叫你唔使驚呢樣嘢，定係冇啊？冇一個咁嘅人出現，你真係有嘢發生變轉變㗎嘛？ 其實可能係我大學時期咧，講起飲酒咧，嗰陣時就會唱 K 啦，跟住就會飲酒咁樣。嗰陣時就冇人理你㗎嘛，你飲咪大家都係去飲，咁你咪去唱咯。係。跟住之後就聽人哋醉咗嗰陣時就係咁唱，就開始有啲人話其實你都幾好聽啊。 但佢醉咗嘅時候講喎。 係啦。 有冇諗過？ 就好似有少少自信 boost up 咗，但其實可能係我自己俾啲酒精咁樣麻醉，大家都係。咁嗰陣時就開始覺得其實都。人一世買一世，點解唔試下自己一路想做嘅嘢呢？跟住最玄妙嗰一下咧，就係我去美國讀音樂之前咧，即係都好有啲 hesitate 嘅。我就收到一個好耐冇見過嘅小學同學嘅紀念冊，咁我就寫後面唔知你有冇見過咧，會通常會寫我自己志願係咩咧？ 係啊係啊。 跟住我就寫咗歌手咁樣咯。 哦。 跟住佢就即係我哋係十幾年冇聯絡，佢突然之間就 send 翻俾我，我覺得係有少少契機，即係宇宙叫我去試下。 咁佢 send 俾你個 message 係講咩？即係話翻俾你聽，你當年寫呢一樣嘢，而家有冇做到嘅意思啊？ 哦，唔係啊，就係、是、哦，你個紀念冊咁樣。 哦，純粹無聊揾翻出嚟啫。 跟住前面後面影咗，跟住我就 Oh my God 咁樣。 原來細個就有咁樣寫過。 係啊。 咁但其實你嗰陣時已經諗住去外國讀音樂嘅話，咁都即係都叫做係已經 prepare for 呢一樣嘢 嘅 咯。 都係嘅，但係即係有一個再覺得係噶啦，咁樣會一路都需要呢啲即係動力咁樣幾好。 定還是其實當時去外國讀音樂嘅時候，本身係諗住真係可能係讀一啲後面嘅概念，而唔係從一個要成為一個歌手咁樣嘅諗法而去讀嘅咧。 反而我係去讀聲樂嘅，真係， 哦、 即係反而都仲係未接觸創作。跟住之後就係覺得我唱歌唔夠好，就要去學咁樣咯，就要再好啲先可以嘗試呢件嘢。跟住但係去到咧就有好多。反而我不是包圍住的是歌手，即是唱歌的人，是包圍住很多音樂人，即是不同樂器的音樂人，他們都很鼓勵我，即是吉他手很鼓勵我，其實你都可以作歌的，人人都可以的，那樣我就真的咩，然後就開始試啦，第一首他都跟我試一下 co-write， 之後就真的逼自己去做的時候，咦，原來我是有這個創作力的，原來可以，那我就更加肯定，其實我更加是想唱自己創作的歌咯，即係比起我覺得唱人哋嘅歌對我嚟講更加有意義咁樣。 係，其實喺嗰邊嗰、那個即係感覺係點樣？即係喺外地嘅 LA 係咪嗰陣時 係， 即係 LA 咁跟住有唔同嘅嚟自唔同地方嘅人都玩音樂啦。咁喺嗰個氛圍浸喺嗰度係個感覺係點啊？其實 個感覺係好超好 carefree， 就係世外桃源。 再加埋拎住個酒啊，跟住就超越作嘢咁。 唔好以為佢哋真係好飲啊！我覺得香港啲人係飲得多啲。啊、其實他們是真的 naturally 被那個氛圍影響到已經很懂 enjoy 或者表達自己、所以是不需要、任何這些東西去幫助他們，已經是很 feeling themselves 這樣。所以我是覺得那裡是很、被靈感大爆發的地方來的，還有、認識不同國家的人就可以認識他們不同國家的音樂啦，韓國人唱歌就真的有一首嘅，跟住美國黑人唱歌咧，又係另一樣嘢，我係好中意嘅。 好有 groove 嘅嗰啲， 好有 groove 同埋好 powerful， 即係一班喺 church 度一齊唱嘅，真係佢哋係真係咁樣喊住咁樣。 嗰啲 gospel 嘅嘢，係真係好發自內心，就算你係咪 religious 都好容易俾佢感動咯。 哦， 所以就咁樣。覺得個世界都幾大咯，聽音樂嚟講。 咁佢發掘到唔同，即係一啲地方嘅人，佢哋唱歌都有佢哋自己一啲特色嘅時候，要去揾翻啊屬於自己嘅一啲叻嘅地方。你後屘點樣去揾到啊？呢種就係屬於我嘅聲音啦。 哇！這個問題好好喎、好尖鋭。其實係我自己覺得我想。始終都喜歡廣東歌，然後想試下將那裡吸收的東西包回來，即可能黑人的音樂包回來廣東歌又會是怎樣呢？會有一個怎樣撞擊呢？還有那時候呢，其實現在都開始越來越流行是亞 洲人在一個國際舞台上是幾受注目的、他們是那期是真的喜歡，即是到現在都是喜歡亞洲面孔唱英文歌這樣、所以我臨走之前我的韓國老師都有說、其實為什麼你不在這裡試啊，這樣現在的人喜歡 Asian face 的、所以我就覺得是因為 Asian 是我們的音樂是有一種新的聲，但是美國就是那種跟心太固，他們有一個很好的 foundation， 但是找新聲方面可能沒有韓國日本那些那麼進取，所以就有一個新的衝擊的，我覺得。 但你那個韓國老師問的問題就是說、即為什麼不試一下，那有什麼原因令到你將音樂這件事決定回來香港去繼續做，不在那邊呢？ 是幾樣的，有個契機就是我姐姐結婚。 哦 那之後就疫情了，跟住之後這個姐姐結婚一定要回來做。做阿四，唔係做姊做 姊妹，做 執頭執尾咯。 係啦係啦，咁但係之後就開始疫情啦。咁但係第三樣就係嗰陣時嘅老師都有教啲 music business 嘅，佢話最好喺自己嘅屋企嗰度開始先，因為嗰度係你最多 support、識得最多人、最多 network 嘅地方。咁的確係，我都見到好多喺嗰度留低發展嘅。即係佢哋唔淨係香港人，有好多外國可能歐洲嚟嘅，佢哋都好辛苦啊 start 因為真係好單打獨鬥嘅時候，我都想試一下喺自己屋企開始。 係，咁真係要面對呢樣嘢開始啦，喺香港呢個地方自己屋企去音樂嘅開始係點樣樣咧？因為之後你又有參加佢搶耳嘅廠牌嘅音樂計劃咁嗰啲。 係，之後我覺得都其實我都算係幾 smooth 噶啦，我覺得，因為一翻到嚟就咁啱識咗搶耳嘅人，跟住介紹我你參加啦，你參加啦，跟住我咁啱喺嗰度又做完個 show， 完完全全可以 fit 到呢件事，咁就已經好 follow through 有成個 performance 喺度，咁就順理成章咁跟住佢哋。去介紹我俾唔同音樂人認識啊，或者又會因為咁而認識到好多呢度嘅音樂朋友啊、media 咁樣就都算係 smooth 咯，係、即係都靠佢哋。 但對於你自己會唔會都有一個想像，就係、到底外界應該點樣去認知陶陶呢一位嘅歌手呢，或者可能for自己嘅career path 嚟講，自己會唔會幻想啊？我想好似係類似ADA Rising 嗰一種好國際化嘅，定還是我都係想做一啲可能for本地香港嘅朋友仔去聽嘅，即係會唔會自己去思索一下？我嘅定位啦咁樣。 都會啊，其實呢個都是 constantly 都會有呢個思索，因為我覺得長遠嚟講，我真係好想即去入 ATA Rising 是我其中一個目標。 哦，真 係 啊！ 係啊，係啊，真係啊！跟住，但係同時間我又都中意廣東話，又中意廣東歌，我又唔會放棄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咁其實我覺得佢哋嗰度嘅 artist 都冇放棄自己本身嘅語言嘅，咁就利用呢、這個。bilingual 甚至 trilingual 的一個 advantage 咪做呢件事，即係我覺得而家係好流通嘅呢件事，語言呢樣嘢係。 而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唔同音樂人講，就係好希望可以即係將廣東話，因為廣東話發音的確係好語別不同啦，點樣將佢融入去一啲可能自己喺唔同地方吸收過學識嘅音樂，即係可以 merge 埋一齊咁。呢、這個我諗都係一路以嚟大家嘅課題，好希望可以即係 tackle 到啲打大佬咁樣嘅感覺。咁喺你嘅經驗，因為你又真係身處於喺外國，即係體驗過，仲有其他國籍嘅朋友都翻翻嚟去做喺音樂上面呢一樣嘢，你自己又點樣去將啲嘢融合埋？你有冇發現？ 我覺得音樂性上都 OK 嘅，但係即係嗰個詞咧，就真係要雕琢好多，因為你都知道廣東詞係真係好特別嘅一樣嘢嚟嘅，佢係文就奏得就係喺呢件事咧，又好似唔 fit， 但係如果太過隨意咧，又好似唔係好啱我哋聽開廣東歌嘅口味，覺得好似唔係嗰個味道，所以我覺得每次寫一首新嘅廣東詞。即係去諗都係一個新嘅大腦，即係我覺得係你當自己係一個開緊呢個河嘅其中一份子咯，一齊去研究呢個文化。 係，你都講得啱嗰樣就係、是，即係嗰啲文奏奏就我哋平時講嘢又唔會去到咁樣樣。係，係啊，但如果太過口語化寫一啲歌詞，又會好似太即係又唔係嗰種 feel 咁樣，即係嗰個中間位係 好難攞啊， 好難攞嘅感覺。 我最近聽到即係 Noel Fergus 咁樣，即係佢係都有啲文奏奏幾型嘅。佢都做到，咁我覺得 呢度只不過係需要多啲時間 work on 啫，即係 R&B 都應該可以咯。 係， 咁所以會唔會考慮而家開始攞翻起你本日記，重新再將 寫下啲日記， 雪茫茫冬日寫翻落去， 情深深雨濛濛 啦。 香港有少少少少熱，但係我會嘅，我 keep 住都係寫日記，電話 note 跟住好多咁樣，一有 feel 就即刻要寫咯。如果唔係，即係靈感呢啲嘢係，反而你坐喺度乖乖地就唔到， 諗唔到啊！ 係啊，係啊。 你身边太多麻烦人倦在，总是要围在身边，太多太多挑剔与崩坏，只有批评没改变，你可以站在你的道德高地，我也有权你可以置之不理，享受成为一个坏女生，你就请你麻烦滚 Cause I would rather go with my flow This is my life and my show Not going where you wanna go 太多声音说不出来太多事情做不出来可我就是不吐不快无法释怀有怪莫怪我的风格千奇百怪我们可能合不来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Who's to judge what it's okay 那个谁说我不够可爱然后他说要我变得更白有些人即使安静 It's not your job to like me 上天娘亲尽管你已经瘦得只剩一公斤长肉的脸会让你一败涂地你要成功就必须听我说想没的话就一点都没错 Cause I would rather go with my flow This is my life and my show Not going where you wanna go声音说不出来他的事情做不出来可我就是不吐不快无法释怀有怪莫怪我的风格千奇百怪我们可能合不来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Who's to judge what it's okay 他的声音说不出来他的事情做不出来可我就是不吐不快无法释怀有怪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579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282宗本地感染，再多9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0至108岁，其中5人未完成接种3剂疫苗。有5間安老院舍和4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個案，共有70名院友需要檢疫。學校今日沒有呈報個案，而昨天下午呈報66宗陽性個案，來自51間學校。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疫情轉趨嚴峻，預料每日確診數字很快會突破10,000宗，可能對醫療系統造成很大負擔，呼籲市民要加強防範，減少大型聚餐或者跨家庭聚會，並且盡量多做檢測。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相信，本地新冠病毒個案上升趨勢會持續，主要與本地流行病毒株漸轉為 Omicron BA.5 有關，因為這種病毒株較多出現免疫逃逸。他關注目前需要入院的感染個案之中，60歲以上人士佔大比例，相信與未曾完成接種疫苗有關。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 poet, lyricist,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外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陶陶黄喜陶嘅，咁有你嘅派台作品啦 ，Picky Party 嘅，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一啲制作啊、创作等等嘅嘢，咁啊睇下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估下 vocal 嗰个部分，我觉得有一个部分系几有趣，好值得去大家留意，就系咧佢唱到去第二个 chorus 之后咧，佢有一个 bridge 就系类似要趁住迷迷糊糊 say what we want 嗰度嗰个位咧，我觉得佢系刻意用咗一种好似想自己醉醉地。飘飘地嗰种嘅方法去演绎，我谂呢个应该系小心思，就系好想喺嗰个 vocal 上，就系做到嗰种醉醉地嘅一个感觉，有少少同大家一齐可以好放松、好 chill 咁样去听晒成首歌嘅。 咁我想估咧就系嗰个音乐，因为个底嗰度咧其实会一路听到嗰种好 hip hop 嘅嗰种 beat 嘅，即系咚哒。咚咚咚咁嗰啲咧，甚至乎佢最尾个 chorus， 你会听到好湿陶喺后面有班喺度，嘿，哦，即系好 hip hop 嘅元素喺里边。所以我想估，其实呢一首歌可能喺好早期咧有一个版本，或者最初有谂过想挑战。其实呢首歌系一首好点啊 old school classic 嘅 hip hop 作品嚟。咁都可能因为好多因素之下，后屘变成而家版本。我觉得可能佢曾经一个版本或者一个谂法系好想做一首好 old school flow。 系，因为你听嗰啲声、嗰啲 kick clap 嗰啲，全部都系好。好好 classic 嘅嘢嚟， 嗰啲 boom bap 嘢啊，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呢个系听得出而家保留咗喺度噶嘛，所以我觉得佢曾经有一个 version 系咁咯。 即系你咁聪明，唔系讲笑嘅，呢首歌其实系一个新嘅 version 嚟噶，因为嗰阵时同小童咧，我自己揼咗个 demo 嘅，咁都系。old school hip hop style 啦，咁我一路都好想做一首咁嘅歌，虽然我唔知阿媽而家呢個時代，但係就係好想做。跟住我就俾咗小童聽，咁小童就話：不如我哋冚都要重練成首去再揼一個出嚟。咁所以但係佢都好好咯，保留到我最想做嘅嘢就係、是。就係 click up hey ho 嗰啲嘢咯， 係啊，即係嗰陣時其實最初寫嘅時候，總之就好想做一首咁嘅歌， 係 咪咁啊？ 係啊，我就係想做首咁嘅歌咯，係啊。 有冇原因想做噶？ 我覺得我之前啲歌未有一首係比較 hip hop 嘅，我都好中意 hip hop 嘅，咁我就今次覺得我想做一首 party 啲，適逢呢個夏天， 係 係啦。我嘅音樂裏邊未做到一首 party 啲嘅歌嘅時候，我想做一首咯。 哦，咁但系你听到佢话要冚掉重练嗰样嘢，你有冇觉得啊？ 有冇灰灰地？ 好想做啊，冇啦咁 样。有少少心血啊咁样，但系都 OK 嘅。同人合作就系要吸收人哋嘅嘢啊嘛，我都 OK 噶，我觉得系。 咁点样喺中间嗰个过程，大家都各自有一啲嘅，即系叫做叫做磨合咧？即系可能喺个编曲上，即系可能大家你同小童佢都会有各自嘅谂法，点样去攞到？有一个平衡，系觉得啊，同时间可以互相尊重到大家嘅一啲谂法，咁样摆落去咧。 其实主要系我俾咗我嘅 reference 同埋一首咁嘅 demo， 佢都应该好 grab 到我想要啲咩嘅。咁但系最开心嘅就系小童要我 寫入面嘅 melody 嘅時候，佢係咁捽我一個。出一個最好的 version 咯，即係係咁錄 A B C D， 跟住好我要 A 嘅呢 part， B 嘅呢 part， C 嘅呢 part， 跟住呢度你再諗呢度唔夠好啊，跟住就係我咁樣丟對一首歌，我覺得好好玩，同埋好 challenging 嘅，但係未你自己作曲作詞你唔會咁樣做噶嘛， 係自己會覺得第一個 version 就係最好啦，係 啦係啦係啦，合到兩樣嘢就覺得啊完美啊行啦咁，但係咁亦有好咯，其實我都係一個中意即係。被人咁樣挑剔，我都會覺得幾好玩啦，係、嗯、啊，即係我都覺得出到嚟係，咦 OK 喎，反正我一二我都有我中意嘅嘢，而家擺到埋一齊，反而係好精彩，咁我就覺得即係好多謝佢幫我咁樣聽。 同埋有一種諗法係，即係曲詞編監嗰樣嘢，其實自己都 handle 到，但係好似有陣時驚自己跌咗落去嗰個啱啱講嘅個窿度，就係我計過自己最正啦咁樣。咁、 啊、 所以都會想有一個人可能好似一個要抽離少少去睇呢件事。 會啊會啊，絕對啊，同埋我覺得。我會想專注在曲詞多啲嘅、 嗯， 因為始終我會想分開一齊做有再有意思啲咯。有時有啲嘢係堆埋一齊，有多一層意義。即係首歌，我成日都話首歌其實唔屬於我一個人咯，擺咗出嚟之後就屬於大家。咁 open to everyone's interpretation 咁、 嗯、 會仲好玩。 係， 但係頭先講到話，即係喺嗰個 melody 上邊，同小童都即係俾小童捽咗好多次。你記唔記得其實最後你大概寫咗幾多個唔同 version 嘅 melody， 然後再將佢拼湊埋一齊咁樣？ 計唔計未冚雕重練之前？ 計埋， 計埋啊！如果 計埋， 有幾個可以？ 啊、哇！六七個啩、哦，起碼咯，係啊，因為每一 part 都會再捽咯、 嗯， 所以就係、 嗯、 啊，我覺得之後melody 都還可以，去到咧 rap 嗰度我又真係我自己即係 melody 嗰幾個 version 去揀邊個我都仲覺得可以，但 rap 我自己都未過我自己個關咯，去到差唔多錄音嗰一日我都話我搞唔掂啊，呢個都仲係覺得仲未最好啊，咁所以去到。我哋錄音幾日啦，即係最尾嗰日佢話：，誒呢日一定要係揀噶啦，你決定啦咁樣咯。 係。 咁最尾嗰個我就中意嘅，係啊。 咁 rap 嗰部分嘅詞都係自己呢一 part 就自己寫翻啦。 自己寫自己寫。 O、okay, K， 但係你之前覺得唔滿意個 rap 係在於嗰個位係乜嘢位唔滿意咧？ 呢啲 old school hip hop 咧，一係就可以好亮嘅，你啲 rap 詞可以數白攬咁嘅狀態嘅，仲要講飲酒喎，你又好似會可以好撈咁樣嘅，係啦，咁。有啲 version 咧，小童都講過，喂呢、這個唔係你啊，你唔好寫呢啲啦咁樣。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啊，你都啱喎，好似有少少想迎合呢、這個蘭桂坊嘅狀態嘅而寫，但係根本就唔係我。咁所以就走咗好耐咯。咁、嗯、最後寫到一個就係、是，喂呢、這個係似我嘅，但係係我接受程度嘅，我又唔覺得太靚，即係好啱首歌嘅咁樣咯。同、 哦、 埋最緊要係你 rap 嘅時候你自己。表達到你的情緒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你的 rap 詞是沒有意思的， 是 即是如果你自己表達不到， 即是如果 rap 人你寫的又不是那件事，因為 rap 那件事真的由心而發， 沒錯。 我有一個位置就是唉，索性找一個 rapper friend 幫我寫啦，他就真的好好幫我寫了，然後寫完之後我覺得嗯好正啊，跟住我就攞俾小龍睇，佢話：但係呢個一啲都唔係你咯。 係。 跟住我就覺得，唉，係啦，唔好放過自己啦，再寫啦。咁但係我好多謝嗰個朋友寫咗，因為我覺得佢嗰個 version 都好好正。 係係咪啲用字上面好未必好係你嘅？即係阿小童意思 係。唔係我啊，真係唔係我啊，係佢咯。所以 rap 嘅特別就係每個人都有專用嘅詞彙。 咁歌詞上面有你同 Oscar 一齊去即合作啦，咁啊，即 Oscar 呢位朋友，咁有冇話即佢嘅詞等等有啲咩嘅，你都我好喜歡，所以今次揾佢一齊嚟填詞。 我好中意佢入面有句好好抱擁你所愛的咯，就係、是、對我嚟講係 YOLO， 即係 You Only Live Once 嘅一個中文最好嘅詮釋。同埋有一 part 係有聲有色。有晚風嗰嗰 part 咧，我覺得我完全係好有 visualize 到嗰個海風啊，即係沙灘同個 friend 攞住支啤酒，就係、是、超慢慢望住個星嗰種感覺， 嗯、 我覺得好呈現到，就係呢啲我都係寫唔到，即係每個人都有各自嘅詞彙係獨有嘅，所以覺得都係好玩嘅。 但最初同 Oscar 去傾，即係關於一首係開 party 去飲酒啊，一齊享樂一個畫咁樣嘅畫面嘅時候，你有冇好明確話俾佢聽？我想係一個 ball party 啦，係一個蘭桂坊嘅 party 啦，係一個生日 party 定係點樣樣嘅一個場合咧？咁樣 一定唔係蘭桂坊嘅， okay, 個曲風唔係咁啊，應該 party 都唔係。 哦，其實你咁樣問我好似冇特別咁樣講喎，我就係講話因為我自己有一期係聽 EDM 嘅，我就好沉迷嗰種 Avicii 嗰種。 哦。 哇！今晚即中文就會好靚嘅，即嗰啲今晚有酒今朝醉嗰啲。但係如果即佢哋嗰啲咧，就會係嗰啲 reckless 啊，佢今晚唔過。即系第二日就冇噶啦，呢、這个青春嘅感觉。咁、我谂我自己系想留低呢一个感觉咯。系、啊系啊。 咁你呢啱啱你讲嘅呢个谂法喺你自己写 rap 前都有啊。即系就算我听日瞓醒咗死咗，我都过有一晚好正嘅一晚。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如果你话主题即系 first 嗰啲，我谂我主要系讲，其实我本身系觉得 party 嚟讲咧，我系。有個 friend 唔開心，我想安慰佢，好似陳奕迅 crying in the party 咁樣，就係我唔係話想哇癲啊要飲，係因為嗰種感覺而係你唔開心，我陪你飲啦，我喺度陪你就夠啦咁樣，所以我哋要享受今日嘅嘢，係因為就算我哋唔開心，咁咪飲咗佢咯，跳咗佢咯，即係。青春都是第一次的那種 feel 給我感覺是 即是那種感覺是活在這一刻即是這個 moment 就不要想那麼多了都在那個 party 裡了有什麼明天再算、 所以我的開心歌全部都是由不開心開始 你又說得對 Still on the street 好像都是有這樣的概念沒錯 It's OK 都是想罵人不開心全部都是因為是不開心開始但最後個即係 happy ending 咁樣咯，對我嚟講。 咁去到頭先我講呢個 vocal 部分啊，係一開始已經係諗住用一個慢慢進入由唔醉變到醉醉地有少少微醺嗰種狀態咁樣去錄。一開始入第錄音室第一次已經係諗住會係咁樣做，定係慢慢 fine tune 出嚟嘅咧？呢、這個感覺係。 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又冇諗住有醉嗰個感覺嘅、我只係諗住啊。其實反而是有少少同小龍講話串串地喂你嚟我 party 啊嗰種喂飲啦咪唔飲啊即係嗰種嚟 三個六啊飲啦 係啊係嗰種咯反而唔係嗰種我哋越飲越醉啊唔係嗰種感覺但係迷迷糊糊 say what we want 咧其實係我覺得有時有啲嘢你唔到嗰一刻你都唔敢講、所以我就想寫呢一句嗰度好多人即係唔係借醉做啲唔好嘅嘢啦但係有啲嘢係要有呢啲嘢幫手去。 即係嗰種酒醉三分醒，然後就講啲之前可能一路唔敢講嘅嘢。係 啊，或者自己唔開心嘅嘢，有時都係要咁樣幫你抒發啦。係啊， 你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咁嘅人嚟？ 哦，唔係啊，好唔介意講， 唔需要任何嘢幫助。 呢啲全部我啲歌成日都係其實係勸朋友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都係諗住佢哋就覺得，唉。唔好咁啦，我反而系劝佢嗰个咯，系。 咁系咪真系现实中有发生过类似嘅状况？即系啱啱首歌讲嗰种，有个朋友喺个 party 里边，可能好愁眉苦面啊，嗰啲咁样。 系啊，我会好想留人玩咯，即系我好想开心起嚟啦，咁样。 唔好唔开心啦，唔好喊啦，咁 样。系啊系啊系啊，即系通常都唔系喊噶啦，佢系通常都系静咗咁样。咁我就想你有咩唔系一定要玩嘅，你可以。開解一下咁樣傾下偈都 OK 咁樣。 係，你個款都似係喺一啲聚會當中好 high 派嘅嗰個角色嚟喎，都似係。 係啊，有啲趣。 咁喺呢一首歌裏邊，亦都聽到嗰個 structure 上面咧，即係一個 chorus 啦。其實喺只歌一開始嘅 intro 個吉他完咗之後咧，就已經直接就嚟咗一個即係大家最記得嘅一個 hook line 或者叫做。咁呢一個嘅擺法係咪有冇一個特別嘅原因構思？一開頭點樣開始一首歌？ 都有噶，就是覺得呢啲 old school hip hop 好多時都會係一個 hook 係咁 repeat， 跟住中間就係一啲 rap 或者一啲 first 咁樣。咁之前都冇乜呢一種嘅，我嘅歌都冇乜呢一種嘅排序，咁就可以試下 loop 下大家個腦。 同埋一開波就唔好嘥時間啦，就即刻嚟嗰個 hook line 嘅嗰種感覺。 冇錯冇錯， 即係完全係一種天然 natural high 啦，一開 party 就嚟啦。係 啊，你就幻想到鄭圖圖嚟個 party， 佢打開門一入到嚟嘅時候，佢就已經係呢個狀態啦。 咁又唔係，我都要 warm up 嘅。但係可以有個預告，就係我遲啲會錄一首 acoustic version 先嘅。咁嗰首咧就唔係一開始就 hyper，一開始就。循序漸進啲嘅 ，OK， 即係按翻個曲風上面就點樣安排， 冇錯。 咁啊，一路都有講呢一首歌，一個好重要朋友小童啦。咁其實呢一首歌去自己寫咗一個曾經冚掉咗嘅版本之後，又有冇原因去揀選咗小童作為今次合作嘅監製啊、作曲啊、編曲咁？ 有啊，有啊，絕對有。因為我覺得小童係好攞到依家嘅 trend 得嚟咧，又可以 balance 到呢、這個。 主流樂壇的觀眾需要、聽眾需要啲乜嘢，咁其實冇人同我 balance 過呢一樣嘢噶嘛，一路都係靠我自己嘅感覺去做。咁、我都幾想睇下啊，有一個比較又會 manage 主流嘅音樂嘅監製，佢會點樣睇呢一啲嘅歌咧？但佢做 special 又可以 keep 到個型嗰個位，咁、就所以好想同小彤合作嘅。 咁喺做嘅過程當中，有冇即係傾一啲偈？就你頭先所諗嘅一啲問題啊，等等，佢原來都有佢嘅睇法，或者都同你 share 咗啲乜嘢？ 佢就同我講話：，我唔飲酒。呢個係 最難啦，今次最難嘅挑戰就係咁啦。 First thing first， 我唔飲酒。我就哦 ，OK， 咁所以但係咁唔飲酒都可以開心嘅。咁佢就喺呢一個。即係你唔係話聽到我嗰個演繹係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咁嗰 part 最好玩啦，就喺 rap 嗰度就係，好你而家扮100%，而家你要串嘅，好似一路做緊戲咁樣喺入邊，所以就加咗好多唔同嘅 layer 喺入邊咯。咁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導演，咁我嗰下就一個聲優咁樣，即係呢一下你要我做咩我就做啦，做到就好開心嘅，即係大家都好開心。 即係佢就好似叫你試好多唔同嘅 tick， 咁你又你俾我挑戰一下呢一個係點樣玩，嗰、那個點樣玩？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各自都即係同埋一齊做到嗰樣嘢係好有滿足感，所以都係好玩嘅成件事。 咁呢一首嘅 Peach Party 啦，咁喺 MV 上面啦，就會見到除咗你之外，亦都有兩個係唔同年紀，一個就細明顯細過你，一個大過你嘅女士啦。咁係呢一個 MV 嘅 concept 又可唔可以 share 下係點？ 呢、這個咧其實咧我就係睇 AT Rising 個 Nicky 嗰個 Every Summer Time 個 MV 咧，佢有個老伯伯就有一 part 跳舞，跟住佢係懷緬緊自己個愛人啦。咁嗰陣時我就覺得我本人好中意老人家嘅，我一路都未試過有老人家喺我嘅 MV 出現 ，MV 出現，而且咧我又好奇怪咧， 係啊，因為佢好中意老人家，好少聽人咁樣講。我明白你意思，但係原來好少咁樣講咗嚟。 係咪你個眼神好鄙視啊？ 冇，我覺得好有趣。 咩啫？科成你， 我好中意老人家，你咁問得好變態。 我覺得你好有問題咯，中意老人家有咩問題？我都中意老人家㗎。 每個人都會經歷㗎。係，OK， 好，言歸正。所以我就好想有呢一个元素喺我首歌里面，而且我都觉得即系 party 呢啲嘢根本就唔系系 ageless 嘅，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值得有呢个 party， 即系唔一定系年轻人嘅 专利 咯，系啊系啊，所以我就有同导演讲呢样嘢，咁佢就送多个小朋友俾我，跟住就话咁你哋系都可以留俾你哋谂嘅，究竟。點解有三個咁樣年紀喺同一個屋入邊咧？究竟我哋嘅關係係咩咧？都可以留俾大家諗咯。 我會覺得係自己咯，都係其實可能係，即係我有諗過，即係嗰間屋就係你自己裏邊，即係一個幻想世界。因為佢最尾會出翻嚟係一個所謂現實嘅世界，所以間屋似係。是自己不同階段，我覺得 是啊，其實都有兩個 interpretation， 這個都一定是其中一個咯，是啊。 而另一個 interpretation 在你自己心裡面 是怎樣想的呢？ 我覺得是就是一個 party 裡面是可以有不同年紀，即不同不一定是要啱玩定怎樣，即這一刻就是 enjoy 自己這個 moment。 我覺得可以是寓意是未必只是年紀的分歧，即可以是很多東西不同的的時候，未必我哋唔可以呢一刻喺一齐咯。 總之就係可以喺呢個場合入面聚咗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角色喺度，咁大家一齊去享樂啦、去開心啦咁樣。 係啊， 所以呢一首 Peach Party， 我覺得嗰個名字都起得幾好，即係叫陶式嘅，唔係。 你咁樣講完咧，隻歌即刻好似好咪啊，好變調啊！ 咁你 Peach 係㗎，即係土嘅顏色啊嘛。 係係，你講得啱。 雖然土色派 對，點啊？土色派對， 嗰個發音我知啦。土色嘅派對係啦，因為 呢啲就係你想去嘅啫，阿波成。 即係擁有陶土特色嘅派對啊，咁樣就好啲啦。 我終於幫首歌諗到中文名 嚟。係啦，擁有陶土特色嘅呢個 party， 大家就會聽到，即係呢個名都好攞咗你嗰個名嘅個意思擺咗落去，大家可以感覺到啦，即係兩分零三分鐘嘅一個 party， 一個時間俾大家逃離一下嘅咁樣。 咁啊有你呢首新嘅拍头作品啦，有冇话都其实一路写紧，可能跟住之后都会有陆续嘅作品推出咁啊？ 有啊，啱啱入嚟之前先同小彤倾紧，跟住就点啊？你嗰首歌即系已经系唱紧首嚟紧会再做嘅一首歌咯。 系，我谂大家即系特别喜欢你嘅一啲听众都等咗好耐，因为对上一首自己嘅都隔咗好耐啦嘛，大家惊今次听完之后会唔会要等好耐先有？ 唔会啊，唔会啊，即系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噶。同埋我哋下一首就会系 After Party 咯。 哦， 系啊， 空发啦，今次就跟住系啦，大家就可以睇到到时呢一首歌会系点样样啦。咁啊，有而家呢首拍嚟个 PG Party 嘅，今日多谢图图 ，thank you， 多谢晒。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推开一切，心路意义。Lose yourself with me, free yourself with me. 这晚跟我一起出走这旅，欢快于是。Thank you, Mr. and Mrs. 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唱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I'll have some sake。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a drinking with me。喝快喝吧，我怕再没后来，痛痛快快放下现实的感慨。无需要确认，好好抱拥可以的，就这么发生你所爱的。Don't let go, no, that doesn't make sense, and don't let go, no, that doesn't make sense. Give me the sake, I'll have some sake. 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a drinking with me. 处处有余，夜幕太香，并未尽人意。仍想不怕享受意志 ，drink。Some more.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推开一切，心路意义。Lose yourself with me, free yourself with me. 这晚跟我一起出走这旅，欢快于是。 你想住迷迷糊糊 ，say what we want， 不甘于平凡，试试但能 do what we want。讲真啊，大人嘅世界大咗都唔识玩，不如飞 UK 去 LA， it's only worth a next stop。But I won't regret it. 如果听朝起身早 silly nights, won't forget it. Have some fun. Everybody have some fun.